整理。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呆了， 除了一天都不想呆了，大家有没有抓住里面的一句重点的歌词？ 没错， 又下了一整夜的雨。 哎 呀，哎呀，多应景啊！ 一整夜的雨下过之后，今天顿时感觉到秋风萧瑟。 你知道什么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吗？虽然我们经常的老生常谈，但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昨天夜里都冻醒了。 对， 今天早上起来，你记不记得上周我们还在同样一个直播间，我和王文还说，我说入秋了吗？是不是秋老虎？还是觉得挺热的？ 嗯， 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哇，暑气荡然无存。 哎呦，而且路上特别的堵。我相信各位很多人可能在路上，如果现在出发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是遇到一些堵车，跟自己的计划有一些偏差。 嗯， 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情吧，好吧啊，把车窗摇下来，深呼吸一下。其实我就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感激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清爽的感觉。 对对对 对， 来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在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 在这样的一个秋风萧瑟的城市里又是什么样的感触？对，可能很多人都有过一个人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工作学习这样的经历， 是 然后这一个城市呢不是自己的家乡，所以离开家之后到另外一个城市的那种学习生活工作的这种印象吧，或者感觉。 我可有话说了，我们一首歌回来以后，我们来聊聊当时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从上海来到北京，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对， 完全的天翻地覆的改变。 你猜猜千纯会是怎么样的 心 情？开心 不开心？ 哎，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很经典。爱就一个字，在一个城市里面带来的这种感情的回声。不过这一个版本是王赫野的感觉。 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期全意。两个人相互回忆，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着急。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带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两个人相互回忆，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着急。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哦，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名字，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偌大的城市里面有这么一个让你孤注一掷特别在乎的人，其实很不容易， 当然是好事。 对，尤其是一个人在另外离开自己家乡的另外城市生活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是你的朋友，也可能是你的爱人。王赫野之前就是采访的时候，咱们在那个音乐产园的直播，然后专门想问问他，哎，这首歌你当时唱什么感觉啊？ 哎， 有没有想到那个人为他孤注一掷啊？ 你看这眉毛动的 疯狂的跳动啊，给他一些暗示。王赫野戴着口罩默默的没有。 原来只是完成一首歌， 守口如瓶啊。 是是是。 好，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有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存在。 嗯， 回来以后我们听听千纯，对， 哦， 到北京的时候， 哦，那很多要说了，我觉得每一趴说一个点就可以。嗯，我记得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来到北京以后，其实我带了一箱子的高领毛衣。 嗯，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机会穿，这是很大的一个误会，因为在上海秋天很长， 哎， 以及冬天也没有在室内的暖气， 啊， 所以会带一箱子高领毛衣就怕冷， 哦， 结果一件都穿不上啊，嗯，对，哎，而且尤其是秋天的时候，你知道北京的气温温差很大， 啊， 有时候上午穿一件，中午穿一件，晚上又要穿个外套， 嗯，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像这两天就是晚上回家如果晚的话，这两天朋友们要记得带外套。 没错，嗯，哈，很多人都对于北京的暖气这个热力只是给低估掉了， 对 对，来了以后发现说，其实，在室外待的时间并不会特别的长，然后室内都很暖和， 温暖的， 就好像我当时把一些南方的城市，比如说到香港那边，他们室内冷气的温度给忽略了。当时， 哦， 哎呦，第一次去的时候去参加比赛，上高中， 嗯， 然后短袖，全是短袖， 嗯， 短裤，就觉得那地方肯定特别热，在南边了， 然后感冒了是吧？ 进第一个舞瞬间就废了， 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取得名次， 全程都是在。咳咔咳嗽， 就赖暖气。 不不不，名次倒是 哎 非常的好啊，但是呢， 你太烦了， 哎，是真的是真的啊。最后现在照片依旧赫然挂在校史展上。 樊小维你好。 但是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所有的地方，它冷到出奇啊， 嗯！ 到那边甚至都是过夏天的时候要带一件外套，专门就是为了应对冷气。 对， 这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可能跟我们的预期值不太相同。 没错，你对很多商场啊、室内的到底冷还是热没有搞清楚。 没错，嗯，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坐着火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小镇姑娘的故事，来自于跑者。 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啊，这个爱呀，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心中你永远存在，yeah。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电话 到这里一首《小镇姑娘》。 嗯，我们这边北京的很多的北京的大哥大姐，然后我发现都没有离开过北京，说没尝试过人生的缺陷。这是宝姐姐，还有山外有山说，生长在北京，上学、工作、生活都在这座城市，没有离开过。哇，好像不止一个，送你们一首歌，没离开过啊。 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确实也有朋友，比如说陆续可能出差，在一些其他的城市待过比较长的时间，其实都算是一种在另外一个城市的生活体验。对，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其他留言。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就作为北京人离开北京也不多， 对， 也少，但是曾经也有半年的时间完全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 短暂的去过那边，对吧？ 对，然后一会儿也是再跟各位分享哈。 OK， 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也是在袒露着一个城市的孤独的声音，这首歌叫做 I Like Me Better， 讲的是啥一会儿再说哈。来自于 Love 六公主的作品 Myro Remix。我更喜欢我自己。 哦呦！ 但实际上讲的是说，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更喜欢我自己。现在你离开了以后，一个人无比的孤独， 我却 不太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哦，有秋风萧瑟的感觉，这首歌有一点。 Love 这一个歌手，

不下气氛，挣不挣扎不扎，图个富有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刮，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心好大，还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错过，两个人也不嫌多。 站到对面斜对面的那一个直播间的平台上、 嗯嗯、 然后对着整个的长安街吹着秋风，看着外面的这种清风细雨， 嗯， 然后听着这一首歌跟着一起呜呜呜一下。 我懂了，就是反正我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一天都不想待了，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这种感觉啊。 对，应该更多的到室外去哈。 是， 好，今天稍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话题，就是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跟工作的一些感觉跟经历哈。不过这边我们依旧要号召一下各位，就是你好大主播，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一次融媒体主播大赛开启报名了。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 嗯、 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这就是您的机会，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这次大赛放宽门槛哈，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就可以报名参加。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还会受邀参加颁奖典礼，更会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 哎， 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紧报名。 报完名之后先过来给我们留一小手、 嗯、 啊，然后我们到时候看一看能不能在之后你来到我们北京台以后我们能对上， 看看能不能变成同事 哎，再握个小手到时候哈、嗯、来继续听到的一段声音，更多的是来自于高原地区李唐丁真《天空下的温暖》。 哈萨库里罗，哈萨库里罗哈莫耶，哈萨库里罗，哈萨库里罗哈莫尼乌。风吹过云朵在天边来的路，忽然之间，我们的听懂。 离开了迷雾，宇宙心中变化时空，生命的律动，信念的眼眸感动自如。沉睡的人们在彷徨中坚强，漂浮的思绪不再迷航，走过了黄花一路那些忧伤，不经意到了某个地方，真心的自我，内心不再落寞，生命的维度跨越了天空下的温度。 简单的循环更像是一种意境的陪伴，它给我的画面感更像是就是在四川甘孜，就或者是在理塘，或者是在西藏，就这样的一个风景更加优美，但是人并不是很多，你看到所有的天会更蓝，云好像更白，周围是花海，然后在这样的一条路上有辆车走着，然后慢慢的就是一些景别简单的切换，然后同时没有任何的现场的声音，就是简单吉他的一个陪伴，好像整个人心情或者心境都被荡涤过一样。 我当时就觉得好像在放这段旋律的时候你陷入了沉思，然后我就看到我们的留言，季星说我和全国都有回忆，除了广西和西藏，来让我们的王维给你补全这二分之一的没有的回忆哈。 对，那个当时是在西藏待了半年嘛，然后去到拉萨，然后中间也是基本上把西藏各个地方能转的基本上吧，林芝没去过，然后就全都是跑了一个遍， 跑得很 happy， 这是第一次离开家， 跑得很 happy。 到那儿当知道自己要去那儿半年的时候报名嘛，然后就觉得太好了，机会来了。去那儿以后一个人生活就更加的自在，哎，我发现有些时候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好像对自己会更加的自律，就因为你感觉到没有别人再去指控你应该这样那样什么之类的，给你一些太多的意见，好像就是你自己终于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 对， 你反而更愿意利用好这样的一个窗口，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最重要的是你去到一个新鲜的城市，一切都是新的，我觉得你都来不及看，来不及感受。比如说到那边，我觉得应该是听说哈，我没有去过，好像说是天很低，所以阳光特别的晒，会不会被晒黑在那边？ 极其明媚，那是一定的，整个人都得调黑好几个色号。 哦， 对，所以去那边的时候就是首先就得买防晒服，然后这个 防晒霜，这种 防晒霜出门如果你长时间在外边待着的话，那会儿他们那儿的那种 叫类似于登山啊、野营这些装备店会特别的多，还要买个脖套， 哦， 把脖子护起来， 就能护的都护起来。 没错，一定要戴个帽子，而且是大檐圆顶的那个帽子。 嗯， 另外最重要的要戴墨镜。就算是在拉萨，不去别的地方哈，拉萨那边的话，如果你在一个太阳暴晒的正午出去，有地面给你反光打在眼睛里边，晃个几分钟，你就觉得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非常的不舒服了。 哦， 就有点像你在这个雪地上的时候有种雪盲症的感觉。 嗯， 所以在那边这个阳光绝对够充足，你能感觉到它在你身上灼烧。 嗯， 然后另外就是刚去那儿的时候，这种空气的稀薄感。3700米的拉萨，你到那边的时候爬几级台阶，我整个人就喘得不行了。 就一开始你确实也不适应， 不适应，后来就在那儿开始， 是不是？ 我还好，因为之前吃了点红景天，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然后在那儿开始也运动嘛，什么跑跑步、爬爬山之类的。 真的有提高吗？就是对这个环境的适应性？ 血氧含量一下就高了。就如果你在拉萨每天像我那会儿跑个半个小时，当然这不能这样啊，对对，心脏不好啊，其实不应该这样。然后你再回到平原。比如说你到北京了以后，你在跑步机上跑个一个小时， 身体倍儿棒， 粗气都不带喘。 哎呦， 一个月之后你肯定要回来了。 我们得时不时回去锻炼一下。 太神了，然后所以很多运动员去那边去这个训练嘛。 嗯， 对，然后你从3700米已经适应的差不多了，有一天去到了4000几百米、200米、300米的，就跟那个李唐是一样的，丁真他们家那边4400米。你就也就提高了不到1000米这样的海拔，再爬台阶又回到刚到西藏的感觉。 所以生命在于运动，我们要不断的提高自己这个耐受力哈。 是，然后到那边以后，其实会有特别不一样的一些纯自然的风景， 那肯定啊， 然后会有非常非常美的这一些感觉。 嗯， 而更重要的是，你知道20多岁自己一个人去享受这种自由跟安排跟掌控，其实还是很 happy 的哈。 嗯， 来献给当时我这样的一个独居男子，来自于沈以诚独居男子啊。 送像漫画中那张呆板的脸，领带要整齐，毕竟公司回家地铁还要换线，有些热闹想看，却又表现得视而不见，到了晚上一个人想起那些深深浅浅，那些喜欢一起来的是非论对错的幻觉绵延不绝，坐在角落好时间低头发现自己很早就不抽烟，仔细生活每天紧张的呼吸着每个气味不算完美，可以遗忘生病，遗忘那些过去，清醒度日如流年， 才不看你的照片，你最好离我远点，是牛奶油条苹果再加个鸡蛋要凉面煎，午餐吃汉堡可乐，明天体质会不会高一些，晚餐回家楼下面馆咽两口对付一点，夜宵炸鸡想点一份算了吧，别破戒，苍生公寓里面总比在城市疯狂的冒险来得安全，尽情放纵一夜，嚼着糖在房间床上睡眠更肤浅，仔细生活每天紧张的呼吸着每个气味不算完美，可以 去清醒度日如流年，再不看你的照片。你最好离我远点，再不看你的照片。小观点对着我的大观点全部都是表演，倒不如早些成全你的腰，大白的在酒馆里吞云吐烟。仔细生活每天紧张的呼吸着每个气味，不算完美，可以遗忘生病，遗忘那些过去，清醒度日如流年，才不要和你见面。宁愿一辈子失眠，不要和你见面。宁愿一辈子失眠。 一个人独居的时候，失眠好像都会是一种你可以把它美化起来的事情。 嗯，但是我总觉得他这个独居没有你当时在西藏独居的快活。 对，当时是憋着气睡不着是吧？ 对对对， 给我罐氧气。 对，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大家的留言。比如说红果就说了哈，1984年第一次离开北京来到石家庄上大学，4年的大学生活和生活锻炼了我的独立和果断，收获不少，回忆很多。虽然离得不是北京太远，但是好像也是独立生活了。 是，独立生活可能两种，一个是把自己的就是日常生活吃喝住行这些要照顾得很好。另外我觉得果断特别的重要。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因为之前总会有要寻求爸妈的帮助，问问朋友之类的。在另外一个城市，你可能没有这么多可以去寻求帮助跟意见的地方。 没错， 必须得自己来。有些事情就当机立断，赶紧决定完事儿了。有一些可能自己要提前做好所有的调研调查跟准备， 对， 然后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非常明智的选择，这个很重要。 对，就跟我们这边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就说了，他就说应该找时间创造时间去异地体验一下风土人情，对个人生活和发展都有很多的益处，很多事儿只能一回不能言传。 没错，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原来可能不太理解，就他们为什么爱吃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 对， 接触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一切其实可能都是有根源的。 是 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他们有不同的节奏跟调调，然后再跟他们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会找到另外一种更舒适更恰切的方式。 对， 好比说有朋友提到了说曾经在成都待过一周，哪怕只是一周的时间，他觉得一切都是慢节奏，在那边就是这样。 是的， 所有人都不着急啊。 我去的时候就发现了，大家走路都是慢半拍的。 哎呦，然后在那儿打麻将的时候真的就是脚泡在水里面，就在路边，有些时候就小河边，然后在那一打一天，心里不存点别的事儿吗？ 没有。哎， 晚上出来无所谓， 太开心了。 晚上出来大家一起约着可能见个面喝个酒的时候，你发现大家完全在北京，你得划定好了几点到几点， 对对对， 然后几点必须出发，路上可能要堵车了， 走路要小跑， 咱随便吧，就晚上见。晚上几点啊？差不多那点儿呗。 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不觉得他们是慢节奏，他们还反问说为什么你觉得我慢节奏，我们不慢。 对，然后那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下雨嘛，像这种淅淅沥沥的小雨，然后出门以后我说朋友们不带把伞吗？然后 我们就想淋淋。 没下雨啊，我说这往脸上拍的这是什么？空气潮湿。可以啊，要不然你们得吃辣椒呢啊。来，陆先生，春风十里，感受一下在北京绵绵细雨的感觉。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

聊天。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好像有听友就说了，好温柔的声音啊！ 对，多熟了，都开始给房东带猫啊。然后这首歌其实更多听的也是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对，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或是孤独，或者在一些碰壁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到这一个城市没有一扇门是向你打开的。 嗯， 最后自己只能再重新回到一条路上，不断的去奔波跟寻找， 嗯， 挺累的吧，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但当然还有游刃有余的朋友，比如说这边我看到演员姚刚就说了哈，我的工作就是全国各地到处去嘛，你看演员嘛，到哪里工作就在哪里生活一段时间，哎，爱交朋友的我去过的地方到处都是朋友， 哎，嗯，到处都是朋友，等真有一天再回到这一个城市吃喝玩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好像去了以后零成本， 嗯， 最后还能拿点酒，拿点吃的，拿点 吃着喝着再带点， 对，拎着又回来， 这不合适啊！ 一算账赚了， 不行，这不行哈、啊！ 哎， 对我这边还看到有一个听友说，我本来没有啥参与度的话题，但是有些歌一出来就想出去玩了。两年没有出过北京的人，嗯、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感受， 没错、嗯、啊！我们就只能听的这些歌曲，大概寻味一下，可能在不同的城市的一些心情啊、感觉之类的。嗯、哎呦，我到现在都记得说，当时在。嗯，呼伦贝尔， 嗯， 那边的人都特别的热情嘛，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之后，然后明确的就是每次去啥都不用带，啥都不用管， 光喝， 到那儿直接一个信息到， 嗯， 晚上有饭吃， 嗯， 晚上还有个地方大家一起再去这个，比如说蒸蒸桑拿，哎，然后第二天吃喝玩乐所有的东西还都给你送过来了， 心里长毛了， 太嗨皮， 特想去， 特别的热情啊。 嗯暖的家，奔向最新的朝霞，采一朵最美的花，把空气都丢进悬崖，一路高歌不害怕，做最骄傲的人吧，废话都懒得回答，我把我的梦都攥到手中，仰望着天空，发誓我不会平庸，他笑我笑得轻松，他躲在井底之中，我已习惯着风，赤手欲出我的梦。 点的少帅离开了自己的家，搭乘火车，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始闯荡跟生活， 搞得好像你知道他要去哪里一样。 对，到底是去驻马店呢，还是来北京呢？啊， 对，可能来上我们正午有星光的节目啊， 有可能。 对，上个 起的也真挺早的。 对，我们这边看到有听友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留言，他说前几年流行海景房，嗯，家里亲戚跟风买了一套，然后坐标我就不说了哈，啊，我闲着就过去住半个月，哎呀，赶赶海集，上山下园子挤牛奶，还种了棵无花果树，偶尔换换环境。 挺好的，但是久了真的不成，因为今年无花果树虽然结果了，但是我不想去了。 还能挤牛奶，我真是在要不看看具体在哪哈。然后脱离城市生活，到一个更闲适跟安静的另外的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小便走间断一下是可以的。 当然， 发现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习惯了这种繁华的都市之后，不能长时间就太过平静，心里也是不太行，因为。你来 对，或者我是觉得你常常去一个地方也会觉得说也没有新鲜感了， 那是 对吧，所以在外地买房真的要慎重。我也有个同事啊，就是我们那个十九楼的同事啊，在云南买的房，后来就不去打理了，准备要着手卖掉。 哦， 因为你常去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啊。 对，还不如去旅游呢，你说我这笔钱我去别的城市感受一下不好吗？ 可不是吗？ 对啊， 对，说了半天后边的我不太注意，谁呀、啊、那是 挂了话筒告诉你。 我们的心像烟火，一朵连接着一朵，不独自飘落，赶走了寂寞，转身我在原地等你，也许会偶尔停泊，结束向前的念头，也不为寂寞和天空海阔，转身看见你灿烂的笑容。我也不能凝聚星辰多一些，但风凛冽，握紧你的手，不怕夜更迭，在悲伤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坦率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我看着你背影想开口，那勇气却和时间偷偷溜走，思念只难免，时间不知深浅，想做你锦上添花一场盛宴，是唯一心愿可强颜，现实和梦啊原来都在一瞬间，我们的心像烟火，一朵连接着一朵，不独自飘落，赶走了寂寞，转身你在原地等我，也许会偶尔停泊，结束向前的念头，也不为寂寞和天空海阔，转身看见你灿烂的笑容、世上的人无论任何都有孤单的时刻，充满胆怯面对着告别，慢慢前进着，辗转着唱首歌，变成了坚定场合，仍然期待着明天有新的喜乐，你微笑的瞬间心绪像断了线，拥抱是荒原中的昙花一现，如果心下雪很咸，流完泪看光划过眼，冬天变春天，每天都在改变，我们这渺小模糊开始遥远，就算看不见向前，未来也能够拥有好晴天，我们的心像烟火，一朵连接着一朵，不独自飘落，赶走了寂寞，转身你在原地等我，也许会偶尔停泊，结束向前的念头，也不为寂寞和天空海阔，转身看见你灿烂的笑容， 你走着走着走着，一步一步也是孤家，发条伪装变成不了，生活变冷热，有人默默一直陪着，装模作样就会忘了思念， 的陈逸谦，带来的《心似烟火》， 那个赛博朋克风的小姑娘哈， 没错哈。然后整个人好像有的时候感觉外冷内热似的， 是笑和不笑两张脸，两个性格的感觉。 所以真的像他写的《心似烟火》，在自己内部好像一直在放着各种的烟花哈。 对， 刚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时候，可能一方面对于新的这一个城市的新鲜感，不断探索的这一种心情，再加上能认识很多的新朋友，在一起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好像心似烟火，真的很开心。 是，这边我就看到有个听友真的很开心，他说一下吧，我从大学一直待到现在的城市广西南宁，这里气候适宜，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更令我欣喜的是，这里只有夏天和秋天，哎，十一月份还能穿短袖，还能吃到各种粉，因为广西人就是用一碗米粉来开启一天的生活。 哎，开几天，撑过一天的生活， 这倒也是。哎，你知道，我想起来，我好像在云南，以前在云南实习，云南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去他们的食堂吃早饭，真的就是一大碗辣的粉 啊，对， 而且是辣的，你知道吗？ 啊， 对，我们内地我们就会觉得说，至少要吃的清淡一点，但我没想到他咬那么多辣子，而且没有人不吃辣， 没错， 很咸很辣，重口。 在那边也是，去叫双廊，那会儿特别火的时候，洱海边上嘛，早上起来还没有那么的过度开发。很多都是本地的村民，把自己家客厅啊门厅的那个门挡板一打开，直接外边就是老街。他们家搬一张桌子出来，旁边就开始煮粉儿。对，人家都是坐在自己的太师椅上，就跟那儿吃早饭，你就看着，隔着门相望，然后他们就煮的这个鸡丝米粉，鸡丝米饺。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咱们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吃上 了，吃上了，躲不开哈。 是， 在另外一个城市，尤其是这种新鲜感之下，感觉小城无小事，全都是在你心中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较大的事情跟情绪跟情感哈。来自于杨千嬅，叫做《小城大事》。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情化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伴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敢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落巷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蠢卫星，没探测出我们意，已再见不再影。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躲下来你出去，讲再会也心虚，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你何以双眼好像流 来自于杨千嬅的《小城大事》。 当然也有很多从来没有出过城的朋友们，这边清风飘扬就说了哈，从小学到工作一直在自己的城市没挪过窝， 这也是其实挺幸福的一个事情。 那倒也是 不用奔波，但是呢遗憾的是就是人生当中少了一些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体会。 对， 但像之前说的有朋友出差啊或者去 工作 旅游之类的，对，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的，其实那种体会也蛮不错，因为你想着其实在家里面这个大总部大 base 一直在等待着你的归来哈。 对，每种选择都是对的，都是可以的。 有些时候就会让人感慨，如果一直在另外一个城市漂泊，像胡彦斌这样感觉自己好像半生出走哈。 时间像无声的匕首，抹杀多少狂妄的念头。朋友劝我别不自量力的抖，但没人懂我一生何求。半生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我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透过血流缓慢地走，我也不会退后。半生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我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突破血流缓慢地走，我也不会退后。早已经忘记了拥抱给的温热，谁在唱这歌，唱得如此深刻。夜深人静之后最多才突然发作，再也找不回曾经的温柔，覆水难收。天亮了之后蓦然回首，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不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突破血流缓慢地走，缓慢地走。

了方向，两个人的记忆飞过了一万公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找寻曾经聊过的风景，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记忆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飞过了一万公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找寻曾经聊过的风景，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 记得初次见面的法国餐厅，那开始了彼此的故事，想问是什么样的作者能写出如此梦幻剧情，当那天我划开了手机却收到你道别的视频，想的故事就要 ending， 真的真的不敢相信，可是你说再也回不去，想到起床再没有番茄和鸡蛋，当初一起约定的巴黎， I didn't make it though， 不知不觉忘了走到哪里，慢慢把曾写的故事抛弃，要变得没有目的，只有一颗放纵的心灵，找个地方慢慢把你忘记，就算寻找旅途的意义，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去巴黎，至于错过的谁都不用可惜， 换到另外一个城市也是逃离一种感情情绪，这个地方伤你心的这一个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 洗不掉， 对，我一个人先逃去巴黎吧， 是 逃到那边以后发现酒店房间好贵哦 没有发现，哎，这个人怎么如影随形，我还是忘不掉他哎， 来自于董又霖哈，叫做一个人去巴黎， 是这边看到生如夏花就说了，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呢，哎，如果换一个城市去哪里，你看给你提示了巴黎对，还有这边有听友就说北京，哎呀不多说了，到现在为止除了小学春游都是自己来的，暂时不便公开，就这样。 还有朋友说这个自己从小学到高中在家乡念书，读到大学的时候在广东肇庆待了3年的时间，这还是第一次在陌生的城市上学，从最初的不习惯不适应，后面慢慢的学会融入这个城市，自己也收获满满，因为学校离有一个风景区七星岩风景区很近，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气息，还不错， 哎呦不错，这边看到我想好了，有一天离开北京我就要在南京重庆青岛香港这几个城市里选一个隐居啊，丽江也不错，可惜我有个发小在那儿定居了啊，我以后还是得被他烦所以我就不去那儿， 你是多烦 那为啥还是发小啊， 对啊，就现在其实我有很多好多当时特别好的朋友在其他的一些城市、 啊、 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定居的时候、想的都很美妙，如果你去旅行的话一定要到那儿中转一站， 是， 那或者说大家就约好了我们一起出发， 我去拜访你， 很幸福啊， 对 不对，总比一个人要强，这烦的，哎呦那国家有几个朋友烦死了不敢发朋友圈，哎呦、这是不是朋友啊、还有这边有朋友提到说我曾经因为工作的关系去过武汉还有德州，然后去做销售，物价确实比北京低，但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亦是难，还是家乡啊，北京啊最好，就那一声乡音一缕乡愁，只有出门在外估计待时间长了才能够去体味到， 对，就像用户1679之前说的吧，离开自己的老家去另外一个城市学习或者生活的感受就是有一些孤单，有一些寂寞，有一些无奈， 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带着一些孤单跟寂寞，但很多时候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孤单寂寞的时候陪伴我们的会是电台哈，做你的专属 DJ， 这首歌曲叫做你和我，来自于王力宏。 每天的工作重复疲惫， 的专属 DJ 王维给我们来一段。 哟 哟， 唱完了。你和我 你就没好好唱。 我 下次来个 solo 好不好？ 哎，嗯，王力宏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整张专辑都是给大家带来一种稍微有一点寂寞，然后但是保持着积极的情绪，用音乐，用这种深夜电台 DJ 的身份，再跟大家倾诉一些城市的故事哈。 嗯，这边我看到有邀请我们去钓鱼的，嘿，这边欢乐说哪儿也不去，现在雨过天晴啊，来顺义钓鱼吧。他还真的钓上了哈。 这今天大礼拜一的钓鱼挺清闲啊。 对， 这也是找到生活当中的一个慢节奏，在最繁忙的一天，最忙乱的一天，你却一个人享受着静谧啊，不错。 好像他的名字就是让人感觉到他的生活就是那种节拍。 是的哈。然后这边欢乐咖啡时光提到了说，前些年也曾经在上海出差3个月的时间啊， 哦， 曾经沿着陕西南路漫步老洋房， 哎呦， 上音附近的咖啡馆， 哎呦， 感受着树影斑驳的时光，还有在复旦附近的老书店， 嗯， 听老板讲图书的故事，哎呦， 都是些非常熟悉的地名哈，嗯，但是我自己都很久没有去过了。 我特想问，就是作为上海人， 嗯， 曾经也是享受这种就惬意扬长的生活吗？ 还好，其实我上大学就来到北京了， 嗯， 所以很多朋友，因为我工作就一直在北京，包括读研究生也在北京，所以很多朋友，我都周围的朋友每次要去上海都会问我说，哎，去上海哪儿推荐一下什么的，我说你还是啊 APP 还是或者问问其他，他们你是不是上海人，我说我那个时候好好读书啊，高中之前难道不应该好好读书，难道到处乱窜啊。 对 对， 还有我曾经出去玩的时候问广州的朋友，哎，你不知道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嗯， 我现在这个区呢，他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家就在比如天河区啊， 嗯， 越秀区这附近，我还真其他不知道。 是就比较 后来发现说，对哈， 嗯， 就是在本地的人可能就是在生活家有一个小半径范围， 是的， 或者有其他的一个点，也就是在工作附近， 嗯， 或者跟朋友在中间相见的时候， 嗯， 就那几个地儿熟，他不会没事乱串去。 对，而且生活和游玩是两码事儿， 没错。 我生活吃的喝的用的逛的都和你真的来这个城市旅行是不一样的点。 没错， 嗯， 真正我觉得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想问哪儿好吃哪儿好喝什么之类的， 来跟我同吃同住， 一定要找他从另外一个城市移居到这儿， 是 有一段时间，然后每天在外边寻全程的吃吃喝喝玩玩的，他要比本地人了解的多，有些时候啊。 是， 好，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叫做《如果雨之后》。 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等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吻上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之后心还是痛苦，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我怀念我们的相处，还没把裂缝都弥补，还没给你幸福，我怎能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 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我，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没保护好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奢求再见一次你爱我，你有没有听说我已经面带笑容成为约定好的我，等着你就算再来过，谁都没错都认真的爱过，在命运面前才懂人有多脆弱，阻止不了谁离开我，我是深深的爱过，没有人能取代你在我的心中，你走了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 周兴哲，如果雨之后，就是这样的雨声，各位没有听错哈。 嗯， 但是今天外面好像这个 雨停了， 不是 都招呼我们去钓鱼了吗？雨后看见彩虹哈， 不错哈。 嗯，这边我看到下爬子少年说哈，家在东北人，在北京上学，感受的就是这座城市好大，到哪儿走都是孤单啊，这是他的心理作用。 哎没错， 嗯， 我觉得就是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大，这确实是， 嗯， 大，我们自己都嫌大，都嫌烦啊。从西边到东边这一路过来的时候，就那叫一个愁啊， 一天只能办一件事儿、 啊。对，想当年在西藏那会儿，拉萨从西头到东头，一大辆车10多块钱到了， 就不要说在上海了，那就是更小、嗯、 啊。人家这边一说堵车，我连堵了10分钟，就，哎呦都没法堵10分钟， 那算堵吗？ 啊，我从南头到北头那天开了好快20分钟啊， 所以我要时不时去到别的城市哈。 对，北京来的听了默默哭泣啊， 这 确实是需要慢慢的去探索，那可能要找到一个自己更熟悉的路线跟生活圈， 是， 然后再有就是身边需要有人陪伴嘛、 嗯、 对，然后这一个人希望能够一直留守在你身边，不然就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明白。我这边还看到有个听友就说了哈，大连，你看这边有东北在大连在北京的，然后这边有北京去大连，他说刚上班的时候被派去了3个月、嗯、美名曰组建新营业部，其实就是过去前期打杂、 嗯、 但是不妨碍年轻有活力的我吃吃喝喝逛逛，然后一圈下来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大连人说话不是东北味儿啊， 没有表，没有表啊，不要跑啊， 反正他们自嘲是海蛎子味儿， 没错、 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味儿、 啊嗯、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带着就到这儿，你说好不好啊？ 不用他们说最后哈、啊、北广告的主持人就是一口纯正的大连海蛎子味，好，我们来听一下， 可能人家天天在说海鲜哈、啊、好，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也希望各位不管在哪一个城市、 嗯、 离开自己家乡的都有多少年，学会自己去好好生活哈、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天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你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成长，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享受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啊、在这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哦、撑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